第39回，村姥姥是信口开河，情哥哥偏寻根究底。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，都说：“你们奶奶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来了？”平儿笑道：“她哪里得空来？因为说没有好生吃的，又不得来，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，叫我要几个拿了家去吃吧。”湘云道：“有，多着呢。”忙命人拿了十个极大的。平儿道：“多拿几个团旗的。”众人又拉平儿坐，平儿不肯。李纨拉着他笑道：“偏要你坐。”拉着他身边坐下，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。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，李纨道：“偏不许你去，显见的只有凤丫头，就不听我的话了。”说着又命嬷嬷们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说我留下平儿了。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，说：“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，要嘴吃。这个盒子里是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卷儿，给奶奶姑娘们吃的。”又向平儿道：“说使你来，你就贪住玩不去了，劝你少喝一杯吧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蟹。李纨揽着他笑道：“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，命却平常，只落得屋里使唤。不知道的人，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？”平儿一面和宝钗、湘云等吃喝，一面回头笑道：“奶奶，别只摸得我怪痒的。”李氏道：“哎呦，这硬的是什么？”平儿道：“钥匙。”李氏道：“什么钥匙？要紧踢踢东西，怕人偷了去，却带在身上。我成日家和人说笑，有个唐僧取经，就有个白马来驮他；刘志远打天下，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；有个凤丫头，就有个你。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，还要这钥匙做什么？”平儿笑道：“奶奶吃了酒，又拿了我来打趣着取笑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倒是真话，我们没事评论起人来，你们这几个都是百里挑不出一个来，妙在个人有个人的好处。”李纨道：“大小都有个天理，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鸳鸯，如何使得？从太太起，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？现在他敢驳回，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。老太太那些穿戴的，别人不记得，他都记得。要不是他经管着，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。那孩子心也公道，虽然这样，倒常替人说好话，还倒不一是欺人的。”惜春笑道：“老太太昨还说呢，她比我们还强呢。”平儿道：“那原是个好的，我们哪里比得上她？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。”探春道：“可不是，外头老实，心里有数。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，她都知道。凡摆一应事，都是她替着太太行。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，他都知道。太太忘了，他背地里告诉太太。”李纨道：“那也罢了。”指着宝玉道：“这一个小爷屋里，要不是袭人，你们夺量到个什么田地？凤丫头就是楚霸王，也得这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顶。她不是这丫头，就得这么周到了？”平儿笑道：“先时赔了四个丫头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倒是有造化的，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。想当初你朱大爷在世，何曾也没两个人？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。 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，所以你朱大爷一没了，趁年轻我都打发了，若有一个守得住，我倒有个臂膀。说着低下泪来。众人都道：又何必伤心，不如散了倒好。说着便都洗了手，大家约往贾母、王夫人处问安。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，收拾杯盘，袭人和平儿同往前去，让平儿到房里坐坐，再喝一杯茶。平儿说：不喝茶了，再来吧。说着便要出去，袭人又叫住问道：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和太太还没放呢，是为什么？平儿见问，忙转身至袭人跟前，见方静无人，才悄悄说道：你快别问，横竖再迟几天就放了。袭人笑道：这是为什么，唬得你这样？平儿悄悄告诉他道：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给人使呢，等别处的利钱收了来，凑齐了才放呢。因为是你，我才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。袭人道：难道他还短钱时还没个足眼，何苦还操这心？平儿笑道：何曾不是呢，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，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，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，只他这梯几利钱，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。袭人笑道：拿着我们的钱，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，哄得我们呆呆的等着。平儿道：你又说没良心的话，你难道还少钱时？袭人道：我虽不少，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，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。平儿道：你倘若有要紧的事用钱使时，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，你先拿来使，明儿我扣下你的就是了。袭人道：此时也用不着，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够了，我打发人去取就是了。平儿答应着，一径出了园门，来至家内，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，忽见上回来打抽风的那刘姥姥和榜儿又来了，坐在那边屋里，还有张才家的、周瑞家的陪着，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、倭瓜并些野菜。众人见他进来，都忙站起来了。刘姥姥因上次来过，知道平儿的身份，忙跳下地来问：姑娘好。又说：家里都问好，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，看姑娘来的，因为庄稼忙，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担粮食，瓜果蔬菜也丰盛，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，并没敢卖呢，留着家孝敬姑奶奶，姑娘们尝尝。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，这个吃个野样儿，也算是我们的穷心。平儿忙道：多谢费心。又让张婶子、周大娘做，又令小丫头子倒茶去。周瑞、张才两家的应笑道：姑娘今儿脸上有些春色，眼圈都红了。平儿笑道：可不是，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罐，不得已喝了两盅，脸就红了。张才家的笑道：我倒想着要吃呢，又没人让我，明儿再有人请姑娘，可带了我去吧。说着大家都笑了。周瑞家的道：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称两三个，这么三大篓，想是有七八十斤呢。周瑞家的道：若是上上下下，只怕还不够。平儿道：哪里够，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，那些散种的也有摸得着的，也有摸不着的。刘姥姥道：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，十斤五钱，五五二两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韭菜，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。阿弥陀佛， 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呢。平儿应问， 想是见过奶奶了。 刘姥姥道，见过了，叫我们等着呢。 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，说道， 天好早晚了，我们也去吧，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呢。 周瑞家的道，这话倒是，我替你瞧瞧去。说着一进去了，半日方来，笑道， 可是你老的福来了，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。 平儿等问怎么样，周瑞家的笑道， 二奶奶在老太太的跟前呢，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，刘姥姥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赶不出城去。二奶奶说，大远的难为她扛了那些沉东西来，晚了就住一夜，明儿再去。这可不是头上二奶奶的缘了。这也罢了，偏是老太太又听见了，问刘姥姥是谁，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说，我正想个击鼓的老人家说话，请了来我见一见。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缘分了。 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前去。刘姥姥道， 我这声小怎好见的，好嫂子，你就说我去了吧。 平儿忙道，你快去吧，不相干的，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，比不得那个狂三诈四的那些人，想是你妾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 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。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，都站起来了，又有两个跑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。平儿问，又说什么？ 那小厮笑道， 这会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妈病了，等着我去请大夫。好姑娘，我讨半日假可使得。 平儿道， 你们倒好，都商议定了，一天一个告假，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缠。巧儿柱儿去了，二爷偏生叫他，叫不着我硬起来了，还说我做了情，你今儿又来了。 周瑞家的道， 当真的他妈病了，姑娘也替他应着，放了他吧。 平儿道， 明儿一早来，听着，我还要使你呢，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再来。你这一去，带个信给旺儿，就说奶奶的话，问着他那剩的利钱，明儿若不交了来，奶奶也不要了，就月信送他使吧。 那小厮欢天喜地的答应去了。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，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呈奉。刘姥姥进去，只见满屋里诸围翠绕，花枝招展，并不知都系何人。只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，身后坐着一个沙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，在那里捶腿。凤姐儿站着正说笑，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，忙上来陪着笑，扶了几扶，口里说， 请老寿星安。 贾母亦欠身问好，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。那板儿仍是怯人，不知问候。 贾母道，老亲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 刘姥姥忙厉声笑答， 我今年75了。 贾母向众人道， 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贱了，比我大好几岁呢。我要到这么大年纪，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。 刘姥姥笑道， 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，若我们也这样，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。 贾母道， 眼睛牙齿都还好。 刘姥姥道， 都还好，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。 贾母道， 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聋，记性也没了，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，亲戚们来了，我怕人笑我，我都不会， 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，睡一觉，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一回就完了。 刘姥姥笑道：“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，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。” 贾母道：“ 什么福？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。” 说的大家都笑了。贾母又笑道：“ 我才听见凤哥说，你带了好些瓜菜来，叫他快收拾去了。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菜吃，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。” 刘姥姥笑道：“ 这是野叶儿，不过吃个新鲜，依我们想鱼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” 贾母又道：“ 今儿既认着了亲，别空空的就去，不嫌我这里，就住一两天再去。我们也有个园子，园子里头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尝尝，带些家去，你也算看亲戚一趟。” 凤姐儿见贾母喜欢，也忙留道：“ 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长院大，空屋子还有两间，你住两天吧，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凤丫头，别拿她取笑，她是乡屯里的人，老实，哪里搁得住你打趣她。” 说着又命人去抓果子与板儿吃，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，贾母又命拿些钱给他，叫小妖们带他到外头玩去。刘姥姥吃了茶，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，贾母一发得了趣味。正说着，凤姐儿便令人来请刘姥姥吃晚饭，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捡了几样，命人送过去与刘姥姥吃。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，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。鸳鸯忙令老婆子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，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令给刘姥姥换上。那刘姥姥哪里见过这般形势，忙换了衣裳出来，坐在贾母榻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。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，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，自觉比那些古墓先生说的书还好听。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，却生来的有些见识，况且年纪老了，事情上经历过的，见头一个贾母高兴，第二见这些哥姐儿都爱听，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。应说道：“ 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，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，哪有个坐着的空，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做歇马凉亭，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。就像去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雪，地下压了三四尺深，我那日起得早，还没出房门，只听外头柴草响，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，我爬着窗户眼一瞧，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。” 贾母道：“ 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，见现成的柴，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。” 刘姥姥笑道：“ 也并不是客人，所以说来奇怪，老寿星当个什么人？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，梳着流油光的头，穿着大红袄白绫裙子。” 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，又说：“ 不相干的，别唬着老太太。” 贾母等听了忙问怎么了，丫鬟回说：“ 南院马棚里走了水，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。” 贾母最胆小的，听了这个话，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，只见东南上火光油亮， 贾母唬得口内念佛，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，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，又回说 已经下去了，老太太请进房去吧。 贾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，方领众人进来。宝玉且忙问刘姥姥， 那女孩大雪地做什么抽柴草，倘或冻出病来呢？ 贾母道， 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，你还问呢，别说这个了，再说别的吧。 宝玉听说，心内虽不乐，也只得罢了。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，说道， 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，今年90多岁了，她天天吃斋念佛，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，夜里来托梦说，你这样虔心，原来你该绝后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给你个孙子，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，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，好容易养到17、18岁上死了，哭得什么似的，后果然又养了一个，今年才13、14岁，生的血团儿一般，聪明伶俐非常，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。 这一席话实合了贾母、王夫人的心事，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。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，因闷闷的心中筹划。探春因问他， 昨日扰了史大妹妹，咱们回去商议着邀一社，又还了席，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？ 宝玉笑道， 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，叫咱们作陪呢，等着吃了老太太的，咱们再请不迟。 探春道， 越往前去越冷了，老太太未必高兴。 宝玉道， 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，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，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，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。 林黛玉忙笑道， 咱们雪下吟诗，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，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儿呢。 说着宝钗等都笑了，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话。一时散了，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是谁，刘姥姥只得编了告诉他， 那原是我们庄北炎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，不是神佛，当先有个什么老爷。 说着又想名姓，宝玉道， 不拘什么名姓，你不必想了，只说缘故就是了。 刘姥姥道， 这老爷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叫明玉，小姐知书识字，老爷太太爱如珍宝，可惜这明玉小姐生到17岁一病死了。 宝玉听了跌足叹息，又问后来怎么样。刘姥姥道， 因为老爷太太思念不尽，便盖了这祠堂，塑了这明玉小姐的像，派了人烧香拨火，如今日久年深，人也没了，庙也烂了，那个像就成了精。 宝玉忙道， 不是成精，规矩这样人是虽死不死的。 刘姥姥道， 阿弥陀佛，原来如此，不是哥说我们都当他成精，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逛，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，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议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庙呢。 宝玉忙道， 快别如此，若平了庙罪过不小。 刘姥姥道， 幸亏哥告诉我，我明儿回去告诉他们就是了。 宝玉道， 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，何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，最爱修庙塑神的，我明儿做一个梳头替你画些布施，你就做香头，攒了钱把这庙修改，再装潢了泥像，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岂不好？ 刘姥姥道， 若这样，我托那小姐的福， 也有几个前史了。 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，来往远近，坐落何方，刘姥姥便顺口胡诌了出来。宝玉信以为真，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，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明烟几百钱，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，着明烟先去踏探明白，回来再做主意。那明烟去后，宝玉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好容易等到日落，方见明烟兴兴头头的回来。宝玉忙道：“ 可有妙了？” 明烟笑道：“ 爷听得不明白，叫我好找。那地名坐落不似爷说的一样，所以找了一日，找到东北田埂子上才有一个破庙。” 宝玉听说，喜得眉开眼笑，忙说道：“刘姥姥有年纪的人，一时记错了也是有的。你且说你见的。” 明烟道：“那庙门却倒是朝南开，也是西破的。我找的正没好气，一见这个，我说可好了，连忙进去一看，泥胎唬得我跑出来了，火似真的一般。” 宝玉喜得笑道：“ 他能变化人了，自然有些生气。” 明烟拍手道：“ 哪里有什么女孩，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。” 宝玉听了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 真是个无用的沙才，这点子事也干不来。” 明烟道：“ 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，或者听了谁的混话，信真了，把这件没头没脑的事派我去碰头，怎么说我没用呢？” 宝玉见他急了，忙抚慰他道：“ 你别急，改日闲了你再去找，若是他哄我们，自然没了，若真是有的，你岂不也积了阴质了？我必重重的赏你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：“ 老太太房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。”